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立秋养肺润肺正当时，做好这些事儿，为孩子赶走秋燥。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肺为焦脏，是人体最为脆弱的器官之一。而秋天燥邪当令，孩子极易出现鼻腔干燥、喉部发痒，甚至咳嗽、过敏、上火等症状。四招赶走秋燥：一、多喝水，益肺。秋季气候干燥，使人体损失了大量的水分，所以在秋天更要多喝水，每天至少要比其他季节多喝一杯以上的水，以保持体内的津液充足，肺脏和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二、运动养肺。秋季是运动的最佳时节，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锻炼项目，如慢跑、登山、呼吸操、快走等，锻炼身体可以增强肺活量，改善慢性呼吸病患者的肺功能，增强体质。三、大笑宣肺。中医有长笑宣肺的说法，所以秋季可以经常笑一笑，甚至大笑，使肺扩张。人在笑中还会不自觉地进行深呼吸，清理呼吸道，使呼吸通畅。同时笑还可以吸收更多的氧气进入身体，让身体的每个细胞都能够获得充足的氧气。四、白色食物润肺。白色入肺，对滋养肺部有益，所以立秋养肺可以多吃白色的食物，比如莲子、芡实、银耳、百合、雪梨、蜂蜜等。孩子问关于病毒的话题该怎么回应呢？新冠肺炎疫情给大家带来困扰，也成为人们日常关注的话题。此时孩子可能经常会听到病毒、传染、传播等科学名词，家长也难以避免的会被问及相关问题。此时该如何回答化危为机教育呢？专家表示，此时要善于启发孩子，告诉他们人类对病毒、对自然的认识还很肤浅，还需要科学家进一步的探索，力争循循善诱，激发孩子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培养他们对于科学的兴趣，在幼小的心田里埋下科学的种子。可以多找一些科普的素材，和孩子共同学习认识什么是病毒，分为哪些类别，病毒有哪些传播途径，他们怎样感染人体细胞并导致人生病，还可以进一步的延伸，了解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危害，病毒传播与人类对生态环境破坏以及食用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等知识。增加对生命科学知识了解的同时，还可以培养孩子对大自然的敬畏和保护自然生态的意识。大型卡通舞台剧《熊猫和小鼹鼠》，朱雀红和朱雀蓝举着微飘在森林里飞来飞去，传递一条叫人惊喜的消息。熊猫的好朋友可爱的小鼹鼠决定在中国的森林里安家，这个信息一下子成了爆炸新闻，森林里的小动物们乐翻了天。他们动脑筋为小鼹鼠准备各种奇特的礼物，有的准备了五星级的竹床，有的准备了核桃、花生、板栗等干果，也有的准备了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的编织了精美的地毯。狐狸这两天行动诡秘，引起了小动物们的疑心，设立了瞭望哨，用望远镜观察，兵分两路暗地里追踪，看看狐狸到底要搞什么鬼名堂。舞台剧《熊猫和小鼹鼠》演出时间是8月22号，地点在中国木偶剧院卡库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北京同济荣誉出品大型童话剧《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国度生活着一位美丽善良的小公主，取名白雪。老国王去世不久，新王后逐渐掌控了大权。某天，新王后从魔镜那儿得知白雪公主比她还要美，气急败坏的王后便派独眼将军追杀白雪公主，不料却被王子的侍卫救下。获救的公主在密林深处结识了七个善良的小矮人，皇后不甘之下又派女巫装扮成老太婆，趁小矮人不在时哄骗白雪公主吃下了有毒的苹果。故事的结局是怎样的呢？大型童话剧《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演出时间是8月22号，地点在红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 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体育教育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教师必须采取一定的教学手段，选择一定的教学组织形式，才能够顺利地完成教学任务，提高体育课的教学质量。小学生正处在长身体的时期，他们活泼爱动，很喜欢体育课，乐意参加体育活动。通过本届奥运会，不少的孩子也因此喜欢上了体育。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学好体育、练好体育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首都体育学院教授董杰老师。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董杰教授。董老师您好。 于浩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东京奥运会哈，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可以说是获得非常好的成绩，中间浮现了太多的榜样的人物，里面也发生了很多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所以我们用两期节目聊一聊，就是奥运会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聊，或者怎么去进行体育教育。就是您觉得这届奥运会我们可以从哪几个方面给小朋友们去普及体育教育理念？ 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实际上我读硕士的时候学的是体育理论专业，所以当时的这个体育理论专业呢，实际上就是学校体育专业。那么实际上呢，学校体育实际上最主要的一个我们的基本点就是它是一个教育。就是说在学校里进行开展的体育活动，它实际上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啊，教育活动。那么所以在这个通过我们看到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对我们的学校的体育学校的学生来讲，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学校体育也好呀，体育运动也好，它是进行爱国主义啊、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这么一个很好的载体。所以说我们的青少年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首先呢就是说要有理想。所以这是我理解的这个第一个层面的东西。那么第二个层面的东西呢，就是说呢，就是运动员取得的这些优异的成绩，他是通过刻苦训练、科学训练、坚持不懈、勇于拼搏来得来的。那么我们的同学在学校里的学习，其实完全可以把运动员的这种坚持不懈、勇于拼搏的这种精神啊，应用到我们的学习生活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的。那比如说像我们的巩立姣啊，像苏炳添呢，都30多岁了，但是还是在这次奥运会上取得了个人的这个突破。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啊，他们一直在坚持。那么国外的运动员，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记得几年前我到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去参加102.5动生活的时候，我们曾经介绍过一位这个妈妈级的这个体操运动员，叫丘索维金娜。那么今年我看到了的话，那么丘索维金娜还在这个进行这个跳马的比赛。那么虽然最后差一点没有进入到这个跳马的单项的决赛，但是她已经是46岁的高龄了，来从事这样的运动。这样的运动，所以这样的就给我们这个青少年也好，给我们的同学也好，那么就是说我们这种坚持不懈、勇于拼搏的精神啊，这其实也是我们学校体育教育所要传达的东西。那么这是第二个层次的东西。那么第三个层次，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中国军团呢，实际上不仅有这个很多的老将在这次这个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我们涌现出来了一批少年英雄啊，比如说像这个全红婵， 对， 这个陈雨希啊，什么比如说像管晨晨啊，这都是14到16岁左右的这个优秀的这个运动员。那么这些优秀的运动员，说明我们中国体育不仅是后继有人，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性，那么也说明这些这个年少的这些这个高级运动员少年励志。所以我们的同学也要在日常的这个体育锻炼当中，在日常的学习当中和生活当中啊，要有梦想，勇于追求。这是我体会的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我的体会呢，就是说通过看运动员的比赛啊，我深深的可能体会到，可能大家也都感觉到了，就是业精于勤呢、就是我们经常讲说业精于勤，惜一细毁一旦。那么运动员比赛当中展示的精湛的技艺，就是千万次训练得来的。 那么同学们的学习啊，那么体育锻炼，那么也要如此。那么我们平时参加体育活动啊，那么我们如果也能够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收益也会很大。 对， 那么这是理解的第四个方面。 嗯， 那么第五个方面呢，我的理解是呢，就是说通过这次这个东京奥运会，自己也这个作为一个体育工作者吧， 嗯， 也是有很多的感触啊。 嗯， 我的理解呢，就是说，比如说第五个方面，就是体育要与自己在学校的其他文化课的学习结合起来。 嗯嗯， 那么这里头呢，我们可能大家在东京奥运会都注意到了，奥地利的公路自行车运动员啊，叫安娜啊基森霍夫， 学霸， 他就是利用他自己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知识， 嗯 啊，来整个计算，哎，没有教练，然后也没有团队，然后对自己的训练计划，对给自己当教练，对自己的这个包括饮食啊等等的这些，他整个的全部都自己在规划。 对， 那么我的想法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青少年的同学，记得很多年以前，20多年以前，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这个高中和初中的体育教材的时候，那么当时实际上我当时编的是排球的教材啊，因为我当大学的时候我是排球专业，那么其实在当时的排球的教材当中也涉及到了一些当时这个年龄段的，比如说物理的一些知识，那么能够跟排球的有些内容结合起来，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同学在平常学习体育课当中，学习运动技术当中，也可以把自己学习的其他的文化方面的知识啊，应用到自己的日常的学校里的体育课的学习啊和课外的体育锻炼当中啊，这是我对这个于浩提出来的这个问题的几点的一个理解、啊、 确实确实可以说高屋建瓴，同时又很接地气。董老师说的很好哈、啊，我们能够通过包括理想的树立啊，包括把这个勇于拼搏的精神运用到学习上，把一些技术运用到学习上啊， 对对对， 同时找到自己的偶像。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届奥运会，在短视频平台上，它这个体育明星啊、体育榜样的树立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一届。因为以前大家对于这个体育明星的消息，往往来自于这个一般文字报道啊，或者是一些视频画面的介绍啊，但是有一些运动员，他可能是因为性格或者种种原因嘛，他不太愿意在镜头面前暴露自己，那大家的故事可能也就不太知道。但是现在因为这种融媒体时代来临之后，我们会全方位的看到这个运动员他在奥运会赛场的表现，然后在平常的训练的表现，还有更多那些不太愿意露面的人，因为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哈，很多那个运动员在出镜的时候好像有点被迫营业的意思，但是这样是让这个我们普通老百姓作为观众能够关注到这些就在我们身边的，但是又做出了巨大的这个成绩的这些奥运选手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从而呢能够激励到我们。这个我觉得是这届奥运会给我感触最大，因为可能作为传媒嘛，就是和其他人的角度不太一样的这方面。 我简单的于浩，抱歉，我插你一句啊，你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说什么呢？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做体育社会学和研究奥林匹克运动啊，这个实际上对奥运会的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就是主流媒体是不断发生变化的，那么最开始呢，对奥运会和对体育赛事的报道的主流媒体是报刊和杂志，然后呢是过渡到广播，然后是电视，然后是高清电视， 对。 那么现在呢，就像你说的，是一个融媒体时代。那么比如高清电视啊，互联网，还有手机移动视频，那么你说的这对运动员点点滴滴的这些报道，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在夺得金牌、好成绩幕后的这些很多的故事。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那么这些东西，那么在现在你说的这个融媒体时代，完全都能够实现。 确实，我们最近也是一直在做相关的报道嘛，然后能够看到，就是不管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新闻从业人员，还是对周边的朋友来讲，还是对家里的小朋友来讲，哎，都是有他们能够叫上一些名字，讲出一些故事。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传播奥林匹克精神一个最有效的手段的一个体现。 是是， 对。然后我们进而就能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咱们是一个亲子类节目嘛，就是最近的双减政策，国家教育方面双减政策出来之后，看到国家对于学科教育的这种减负的啊，同时也看到这个国家鼓励同学们能够学好体育的这种态度和决心。那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培养小朋友们这种体育的意识，或者换个说法，就是体育它育的到底是什么。 那么我觉得我们的体育啊，就是在这个学生双减之后啊，我们的家长和同学们 一个最好的选择。那么作为学校体育工作者来讲，那么我们也要担起啊，这个主动的担起这方面的责任。 嗯哼， 啊，那么首先呢，我觉得于浩提出来的就是这个体育到底来育什么。 嗯嗯， 啊，我想呢，这个首先呢，我来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学校体育它主要有什么主要的途径啊。可能我们在这里边来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同学和家长啊，都受过这个学校里的这个教育。 对， 那么我们实际上学校里的这个体育的主要途径，那比如说最主要的就是体育课，也就是我们说的体育教学。 嗯， 然后呢，就是比如课外的体育活动、课余的体育训练， 嗯， 那么还有竞赛，那么早操啊和课间操等等。那么我们的学校体育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啊这些途径来对学生啊运动方面进行培育的。 嗯， 那么体育啊，于浩说育什么？ 嗯， 那么实际上我个人理解，主要呢是在五个方面对学生来进行培育。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培育呢我们体育的基本知识。 嗯 啊，比如说我们看奥运会了，我们能对某一些项目的裁判法呀，某一些项目的这个文化呀，哎，我们有一些了解啊，这就是类似于这样，就是体育的基本知识。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体育的基本技术。那么我们这个说，那比如说打篮球，那么投篮它的基本技术是什么？是原地单手肩上投篮，还是双手胸前投篮啊？还是急停跳投？啊，它的技术是什么啊？这就是基本技术。 嗯， 再一个呢，就是基本技能，就是说你如何把这个技术啊转化为这个技能啊，通过反复的这个练习。 嗯， 那么我说的这个基本知识啊、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 嗯， 这就是我们原来讲的这个学校体育非常重要的，就是三基 啊， 就是学校体育的育主要的还是要培育学生的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 嗯， 那么在这里头，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那么学校体育，它是一个以实践为主的啊这么一个课程，也就是说它是主要是以实践类啊为主的课程啊，所以就是说你讲的再多，可能我们最后还是要通过学生动啊，学生实践来实现。 嗯 啊，这是我要说的前三个方面啊，学校体育要育什么。 嗯，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学校体育我们的学生参加了多年的学校体育的这学习，我们国内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小学、初中啊，这个高中、大学啊，甚至有的学校还有研究生啊，也在讲体育课。那么我想，除了学习体育的这个三基之外，那么我们还应该学会一些啊锻炼身体的方法。 嗯 啊，那么我们等于说，除了体育课，或者今后毕业了以后，那么我们能够用在学校里头学习的这个锻炼身体的这些方法，我们不仅能自己锻炼身体啊，增进健康、增强体质，还能够适当的指导身边的人， 啊， 这是我们说的第四点，啊， 嗯， 我个人理解的育什么， 嗯， 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说能够通过参与体育运动，对参与者啊，也就是对我们的同学们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啊，比如说我们传递集体主义啊，遵守规则呀，勤奋进取、公平竞争、尊重对手、客观的看待输赢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学校的体育教育当中啊，对学生啊进行培育。那么我想，如果学校体育真正的能够从这五个方面上啊对学生啊进行教育的话，那么我想学生也会受益匪浅的。 确实，这个目标是其实很明确的，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如何落实落地的问题。 对， 比如我们可想而知，现在一个班里的孩子哈，比如四十多个，不像以前，我那时候可能就更多了，八零后上学的时候，那八九十个都有可能。 没错，没错。 所以那怎么能够兼顾到又学习我们的这个一些技能的基本的一些内容，同时能够在这个思想品德方面，因为我们现在提倡哈，就是几乎要做到周周有，甚至每天隔一天都要有体育课这样的一个教学的安排。那同学们和体育老师时间的接触时间在变长，他们之间可能参加的一些比赛和对抗会变长。那么体育嘛，它有很大一部分有这个竞技的成分在里面，它要奋勇争先，要拼搏。当然我们同时要看淡这个最后的成绩，就是您知道吧，它非得是球队啊，或者是某队伍当中它有竞争，它才有可能有输赢。可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学校体育能做到吗？ 我就借助这个刚开始于浩提出来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刚刚结束的这么个话题啊， 嗯， 其实我们回头想啊，原来奥林匹克运动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强"， 现在呢讲 加上 这个加上一个更团结， 嗯 啊，那么实际上奥林匹克运动它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强啊，原来的这个格言， 嗯 啊，这是对我们广大的这个所有的人来提出来的。 对， 那么实际上奥林匹克运动还有一句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名言， 嗯， 就是参与比取胜更重要， 嗯 啊，那么这个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这不矛盾吗？啊，一方面提出来这个更快更高更强，另一方面提出来参与比取胜更重要。我想我个人的理解啊，作为一个这个体育工作者，我个人的理解实际上这是一个人生哲学。 嗯，对 啊，那么对于很多的人来讲啊，对于广大的这个参与者来讲，我们提出来更快更高更强这个号召大家啊，勇于这个进取。 嗯， 那么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那么我们提出来什么参与比取胜更重要啊，只要我们尽力了啊，我们就能够啊这个觉得自己啊有很大的收获。 对 啊，所以在这样的里边来讲啊，我想借着这个话呢来回答刚才于浩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我们现在学校体育面临的这个问题啊，确实呢就是来讲它是这个啊，比如班级的人数比较多， 嗯， 啊，场地呢，这个 首先 有限， 嗯， 啊，场地有限，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们注意到了啊，我们注意到了，那么最近啊，我们国家颁布的几个啊，这个政策法规的这个文件， 嗯， 啊，比如说这个去年啊，2020年8月31号啊，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颁布的这个。啊，关于深化体教融合啊，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那么包括最近啊，我们2021年7月18号啊，国务院批准的全民健身计划2021至2025年的这里边，啊等等的类似于这样的文件里边都非常注重的是什么？学生的课余训练、课余体育训练， 嗯， 和竞赛工作的开展， 嗯， 啊，我是完全赞同。啊，于浩提出来的这个，其实体育之所以能够吸引啊很多同学的这个兴趣， 对， 那么其实关键就在于，那么体育运动的它的这种竞赛符合人们的这个本性的这种特征，那就是竞争， 嗯， 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如何做好学校的课余训练和加强学校的这个竞赛工作，那么这可能是我们今后啊学校体育工作者和包括我们体育理论的研究的工作者。啊，要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这个问题， 嗯， 啊，那么我们现在我认为啊，我们目前虽然有啊校内的比赛，包括校际的比赛和全国的这个比赛，啊，但是可能在这方面今后可能还需要加强。 嗯 啊，还需要改进和提高。 那我们用了这个一集的时间哈，聊一聊东京奥运会之后能够给我们的小运动员或者说小同学带来什么样关于体育的一种启发。那么接下来呢，下一集的时候我们会把问题问得更细致一些哈，包括我们如何找到一个符合自己的比较专项的一个项目来练习，好吗？感谢董老师接受我的采访，我们下期再见，谢谢董老师。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